第143章开端。早早准备的密钥解决了最大的权限阻碍，154一个箭步冲到控制台，这里面被系统划定为垃圾的东西浩如烟海， 记忆板块，历史操作。 154一边咕哝一边飞翻页， 关于内部人员的记忆删除的调整操作太多了。 这些年下来，系统针对太多人做过太多干扰，大到整片整片的消除，小到某个细节的模糊处理和调整，要想准确地挑出疑惑和勤究的部分非常困难，不是行不通，是需要时间。而现在的他们最缺的就是时间。 我在这里太容易被预警了，稍微过分一点就会被系统盯住。 154说着顿了一下，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限接近中央核心了，可并没有激起系统的报错反应。是因为系统正忙着自己便迟钝了？154疑惑地犯着嘀咕。眼下时间紧迫，他没空多想，这个猜测刚冒出头就被他摁了回去。大概需要多久？秦鸠问。154手指不停。 5分钟左右，系统应该做了匿名的混淆处理，刚刚第一遍粗筛没有筛到你们，我得再细筛一遍。 他抬头看了一眼屏幕说， 你们这个密钥等级很高，权限有效时间有30分钟，放心吧，够用了。 秦鸠点了点头。这句话说完不到1分钟，屋内突然闪了两下红光，屏幕上跳出一行字， 警告，操作涉及敏感项，权限将在10秒之内锁定。 154脸色一变，敏感项？ 说明我正在筛的这组目标里面有你们。 这组多少目标？ 1000个。 屋内一阵安静，这本来是件好事，此刻却起不了任何安慰效果。要在10秒钟内找到精确目标，还要从这里撤出去，简直天方夜谭。 别找了，一键全撤了。 154猛地抬起头， 全撤？所有人？ 这是一个浩大到他都没想过的方案，一键全撤，意味着系统做过的所有记忆干扰操作都会被撤销，不论是谁，听听都很刺激。 警告，权限将在5秒之内锁定。 154看魔鬼一样看着油货，然后一把拍在撤销键上，无数大大小小的记录在屏幕上疯狂滚动，快到根本看不清字。 警告四， 警告条已经变成了最危险的红色，触目惊心。 快走！ 三人直奔金属门。 三， 154手指悬在感应锁上，却没有立刻按下去。油货一直在心里数着秒，知道他为什么停顿，因为门外每隔10秒启动一次的清理程序还剩最后2秒，要等程序结束他们才能开门，否则同样是死。二，154的手依然稳稳地悬着，但脸色已经很难看了，1秒的时间简直生死时速，能把人逼疯。 一， 警告倒数到最后1秒，154一把摁住感应锁，滴，金属门应声而开，油货的耳钉里忽然闪了一点红光，又在眨眼间熄灭，代表着密钥权限已消失。身后的屋内，3面墙上伸出黑色圆管，像百来个突然抬起的枪口，火柱从圆管中喷出，瞬间淹没所有。三人踩着火舌冲出来，操作台和屏幕裹在安全罩里，在冲天火光的映照下，屏幕上滚过最后一片信息，静静地弹出一个提示框， 撤销指令执行完毕，记忆库垃圾区全部清空。 那一刻，系统里有太多人做出了相似的反应， 九二二开门的手顿住了，脸上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。楚月正在跟余文说话，张口却走了神。舒雪揉着胳膊忽然停下，轻轻地啊了一声。在他们隔壁，被调离岗位的守门老人刚赶回惩罚通道，他正要去看何艳萍，脚步却突然缓慢下来。走了两步之后，他茫然地站住了。还有更远的地方，更多的人，当然还有游惑和秦鸠。那个瞬间，秦鸠忽然回头看了一眼，金红色的大火在翻滚燃烧，热浪直扑过来，干燥而滚烫。记忆瞬间涌入脑海的感觉和他一样。 游惑出生的那年冬天，西南某条偏远的山道上出过一场事故，一辆车冲出围栏翻下了山道，车上是四口人，一对夫妻带着老人和刚满两岁的儿子。有人说那是曾经的缉毒警被寻仇，也有人说只是自驾游倒霉碰上了下雪天，山道路滑出了意外。不同的传言却有着相同的结局，人们都说那一家老少无一生还，其实不是。那天的山坳盖着雪，又湿又冷，本不容易活，可车前座烧起来的火持续不断地发着热，居然成了一种庇护。在这种另类的庇护下，那个两岁的孩子侥幸保住了命。不久后，他被远远送走，换了姓氏，换了籍贯，换了一切与之相关的信息，和车祸中丧失的三人再无任何联系。有时候不过分关注就是一种保护，这种保护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，就是孤独。这个幸运的孩子却有点例外。都说出生在冬天的人坚毅内敛沉静，而出生在夏天的人炙热浪漫恣意。他生于仲夏末尾，但真正的人生又起始于那个深冬。也许就是因为这样，他融合了两种近乎矛盾的性格。他不孤只独，又疯又独，像在冰酒里点一盆火。他念书长大，进军校进部队，也许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在走一条和父母相似的路。直到某一天，他自愿加入那个敢死队，把命拴在腰间，那一刻两条路终于有了重合的痕迹。这也许是刻在骨血里的冥冥之中。有人说记忆一般起始于三岁，再早的事情太久远了，留不下什么印象。但他记得那个冬天，车里三人的长相、声音、说话神态以及笑起来的样子，他都忘了，一点痕迹也不留。但他记得那个山坳的冬天。很久以前的某一次，不记得是跟哪些人的碰面了，有朋友非要拉他配合一个游戏，类似于不过脑的快问快答。对方说一个词，他回答想到的第一个词，他兴致缺缺，答得敷衍。只记得那人说家，他忽然想起了那个山坳被雪覆盖的样子，一边是冷冰冰的雪，一边是火，这是他一切记忆的开端。他加入敢死队后，拿到了一份关于系统的已知资料，那份资料一半在强调任务的危险性，一半在介绍任务目标。他的任务严格来说有两个，一是试探系统规则的底线，相当于给所有人画一个圈，他在哪儿，极限就在哪儿。二是干扰系统核心，在他的任务清单里，系统核心同样有双层意思，既是指冷冰冰的机器，也指与核心相关的人。资料里写着有两个人和系统关系紧密， 说他们是系统的一部分也不为过。这两个人的立场标注为不乐观，危险等级标注为 S， 权限等级也是 S。 他的任务是盯住这两位，把他们从高位剥离下来，夺取权限，适当的时候甚至可以看管控制起来，俗称软禁，然后从他们入手关停或者销毁系统。敢死队的人不多，本着鸡蛋不能同篮的原则，每个人的任务目标都不尽相同，只有一个名叫文远的队员任务跟他有直接关联。进系统前，他把姓氏改回了最初，姓秦。因为资料上说，系统具有干扰性和迷惑性，进入系统的人很容易遗忘现实的事情，时间久了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，觉得自己本就是系统里的人，是他的一部分，就像游戏中的 NPC。 这个姓是他和现实最重的联系，只要还顶着这个名字，他最终就能想起自己是谁。事实证明，资料里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。敢死队的成员以考生身份进入系统，分散在各个考场，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没再见过那些人，只能从其他考生、休息处以及一些事情上猜测队友们的任务进度。相较于其他人，秦纠风多了。其实试探系统的规则底线有更安全谨慎的做法，只是会耗费一些时间，他偏偏选了最危险也是最嚣张的那种。他的每一次试探都惊天动地，别说全考场了，恐怕全系统的人都或多或少有所耳闻。这样其实有个好处，不论敢死队的其他成员在哪儿，都能得知他的进展和信息。秦纠第一次违规，负责处理的是一位附属监考官，例行公事的关了禁闭，就放他回来了。结果没多久，他又犯了第二次，这次附属监考官没按耐住，请来了主考官。 那是秦纠第一次见到油火，当时的秦纠正站在某个二层小楼倾斜的屋顶上，把堵在天窗上的怪物尸体扔开，屋子里面几个考生的哭声总算变得没有那么闹心了。秦纠听见不远处传来脚步声，有人踩着满地干枯的树枝和怪物残肢朝这里走来，那么冷静的步调一听就不是哪个考生。秦九甩掉手上的血，踩着棕红屋瓦转身看去，一个高个青年站在不远处，穿着衬衫，戴着 A 字臂徽，长直的腿果束在军靴里，在满地血淋淋的残肢枯叶中显出了一股肃杀又冷淡的气质，就像是大雪落满了寒山。那个瞬间，不知怎么的，秦纠忽然又想起了那个冬天的深奥，铁锈一样的血腥味裹在了血沫里，生死、冰火、寒冷和灼热，所有矛盾的东西都在那个场景里，危险却毕生难忘。 违规考生秦纠， 屋檐下的人折了手里的通知条，抬眼看向他， 跟我去监考处。 秦纠的目光漫不经心扫过那人的臂徽， 主考官 A， 那个需要清扫掉的 S 级危险人物，我的任务目标。